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咱们今天的话题啊，跟博物馆有关。那一说起博物馆呢，有历史类的，有艺术类的，有科技类的，也有综合性的，甚至还有私人开的。在咱们北京，各种各样的博物馆那是数不胜数，像是大家最熟悉的国博、故宫博物院，每天都在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的游客。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也是北京的一家博物馆，而且它是一家大型的综合博物馆。不过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这家博物馆的展品侧重的是咱们北京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而这家博物馆的成立和发展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40年的东风。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和您聊聊这一家博物馆的历史和故事。 一部风靡全国的外国电视剧，一套74卷的大百科全书，一家从无到有的大型综合博物馆，一本记载时代思想与艺术的期刊。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改革开放40年，文化领域看发展。 咱们现在一提到首都博物馆，大家想到的是复兴门外那栋相当霸气的建筑。不过最初的首都博物馆啊，其实不在西城，而是在国子监街上的孔庙里。1978年的年底，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正式组建。面对过去的10年中文博事业遭受的重大损失，建局之初的几届老领导和老一辈的文物工作者们，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开创了北京市的文物事业。1979年9月，首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恢复。11月，首都博物馆筹备处搬到了国子监街的北京孔庙办公，并且对孔庙进行了修缮，定为了首都博物馆馆址。到了12月，已经有超过10000件的文物陆续被接收入库了。经过2年的修缮，1981年的国庆节，首都博物馆正式开馆了。对外开放的展览有《北京简史陈列》、《李大钊同志纪念展览》和《中国历代碑帖展览》。首都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梁丹热情地将第一位购票的观众刘运福迎入了馆内参观，媒体还对当天的盛况做了专题报道。当年参与建馆的梅村副馆长写过这样一段文字：正式建馆的最紧张阶段是81年11前的2个月。这2个月工作量非常之大，要清理展示，把里面堆放的书架、文物柜、木板等杂物搬走，搬陈列柜，把大批陈列柜搬进各个展示摆好，清理和整治孔庙大院，拔草、清扫，搬走到处堆放的砖头、石块，美化环境等等。然后就是进行《北京简史》、《李大钊同志事迹展览》、《历代碑帖展览》这3个中型展览的陈列工作，包括运陈列品、摆陈列品、展板上墙，工作更加紧张。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雇了少数几个木工、油漆匠、裱糊工外，其余所有工作都是全馆上下自己动手完成的。特别是越临近开馆的日期，工作越紧张繁忙，白天干不完，晚上和星期天连续加班加点。加班虽然有了一点经济补助，但数额极少。 上世纪八十年代，首都博物馆的北京简史作为基本陈列，以通史的角度介绍了北京的历史发展进程，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展览基础与核心。多次举办的临时展览、北京春节民俗展览，还有北京碎石风俗展览等，则都是首都博物馆以收藏、研究、展示老北京民俗为内容的京味特色展览。另外举办的馆藏近代中国画展、拣选古代青铜器展等，又为后来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十一个常设展搭起了初步的框架。1982年，首都博物馆丛刊创刊号正式发行，成为了全馆的科研成果平台。1985年10月，首都博物馆的展览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在美国华盛顿举办了北京市经济贸易展，成为了北京与世界交流的一扇新窗口。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首都博物馆的4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过去国子监孔庙的老首博在环境、馆舍条件、人才队伍等各个方面逐渐显露出了各种制约。当时的人们对首都博物馆有一个极不相称的评价，蜗居孔庙。而在20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新首博的建设逐步启动。1998年上半年，北京市文物局连续向北京市政府递送了6份报告，申请建设首都博物馆的新馆。1999年2月，市政府宣布把原来北京市机械工业局所在的复兴门外大街16号院作为了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建设用地。在经过不断的研究论证之后，2001年12月25号，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工程举办了隆重的奠基仪式。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足足建设了4年。2005年12月16号，首都博物馆新馆才对外开放，进行了试运行。2006年5月，首都博物馆才正式开馆，喜迎四海宾朋。这个时候的首博再也不是蜗居孔庙了，它的总建筑面积超过了6万平方米，建筑高达40米，馆藏的文物也从一开始的10000多件变成了12万件套。馆内包含了2个基本陈列、9个专题陈列和3个临时展厅。陈列上展的文物有5600多件套，而且全都是北京地区土生土长的文物。同时，首博还设有2000多平方米的礼仪大厅，还有餐饮区、纪念品商店、文物库房、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等等配套设施，达到了国际一流的水准。新馆也迎来了他的第一位观众林征，而他是和1981年老馆开馆时的第一位观众刘运福一起在馆长的陪同下进行的参观。2006年3月，首都博物馆迎来了第一个大型的外展——世界文明珍宝展，首开了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先例。那次的展品都是大英博物馆250年来的珍藏，参观群众也是人山人海。之后的几年里，从卢浮宫珍藏的古希腊艺术品到古代印度瑰宝、墨西哥古文明、北京文物精品展、长江流域文明展、奥林匹克服饰展，一系列重大的国内外展览纷纷开展。2008年，首都博物馆被评为了第一批国家一级博物馆。2009年，首都博物馆的新馆还入选了新北京10大建筑。近年来，首博举办了一系列与社会热点有关的展览，比如2011年的回望大明，走进万历朝；2013年的纪念金中都建都860周年特展；2014年的悠悠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2016年的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40周年特展等等，多次荣获了全国博物馆10大精品陈列展奖项。 2016年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更是吸引了如潮的观众前来参观。海昏侯展还特设了一个揭秘环节，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墓主身份就是在首都博物馆公布的。经过考古证实，海昏侯墓的墓主正是汉武帝的孙子，第一代海昏侯汉废帝刘贺。首都博物馆的展览既赢得了业界的口碑，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可以说是在探索与实践中前行，逐步走向了成熟。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的主角是首都博物馆，这家博物馆的成立和发展可以说是跟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步进行的。刚才我们说了不少首博过去的精品展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他们正在展出的东西，以及首博的镇馆之宝。每家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比如大家最熟悉的国博，像是后母戊鼎、四羊方尊，还有咱们以前介绍过的定陵出土的明神宗皇后的凤冠，都能算得上是国博的镇馆之宝。那首都博物馆的宝贝都有哪些呢？咱们先来说说青铜器方面，比如一尊三羊铜雷，产自商代中期，是1977年在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在中国古代，羊字是吉祥的祥字的通假字，所以人们常常以羊来指代吉祥。在众多出土的青铜礼器中，以羊作为主要装饰造型的器物也并不罕见。国博收藏的四羊方尊是在湖南出土的，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件珍贵文物。咱们北京出土的三羊铜雷也堪称是一件青铜礼器中的珍品。1977年的一个夏天，在平谷的刘家河村，一位农民正在池塘边上取土，他的锄头突然碰到了一个很硬的东西。起初他还以为是一块大石头，挤锄头下去，一件斑斑驳驳的铜酒杯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立刻向村委会汇报了这件事儿。几天之后，县上和市里的文物部门派来了专业的考古人员。在考古人员仔细的发掘和考证之后，一座商代墓葬重见天日。雷是一种典型的礼器，一般多用于盛酒。刘家河出土的这件三羊铜雷高约27厘米，口径大约20厘米，肩部等分凸起了三个羊首，造型非常生动逼真。羊首上还雕刻着卷曲祥云状的犄角，羊的目光下垂内敛，显得非常温顺，整个器物大气中透着凝重。在此之前，因为缺少商代的文物遗存，北京历史上对商文化的研究基本还是一个空白。而刘家河商代墓葬的发现也引发了学术界对北京商文化研究的一个热潮。三羊铜雷的铸造工艺在商代可是属于高科技了。冶炼青铜的过程比较复杂，需要先把选好的矿石加入溶剂，放入炼炉燃木熔炼。火候成熟之后，取出精炼铜液，得到出铜。出铜还比较粗糙，需要再次提炼，才能获得纯净的红铜。红铜再加上锡、铅等融成合金，才能得到青铜。从刘家河墓葬所属的时代来看，北京虽然只是商代的边陲之地，却也遵从着商王朝的葬制礼仪。而这尊三羊铜雷也成为了研究北京商代文化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件首博的镇馆之宝，是陶瓷方面的文物。 这件文物叫做原景德镇窑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是1955年在西城区的定府大街西口出土的。水月观音，所谓的水月意思是水中之月，观音像身后的一轮圆月就是水月观音的标志。水月观音在早期的佛教经典中并没有出处，是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和中国的本土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五代时期的水月观音还是男性形象，面部还带有胡须，而到了宋代之后，水月观音的形象就演变成了女性形象，体态婀娜多姿，雍容典雅。手脖的这件观音像高度是67厘米，观音额头宽阔，双目微闭，端庄慈祥。塑像的通体是青白釉，釉色是白中泛青，胎质洁白细腻。它以优美的艺术造型、精湛的烧制工艺、独特而完美的艺术风格，展现了元代雕塑艺术、佛教造像艺术和景德镇窑瓷塑烧制工艺的最高水平，是首都博物馆典藏的重要瑰宝之一。再说一件手博的镇馆之宝，比起前头这两件，这件宝贝的知名度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就是清末著名大太监李莲英的翡翠扳指。李莲英大家都知道是伺候慈禧太后的太监，莲英这个名字都是慈禧给他起的。李莲英是晚清朝廷中的太监总管，陪伴了慈禧50多年，深受慈禧的宠信，也因此权倾朝野，富甲天下，被称为9000岁。1966年，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小学内，李莲英墓被发掘了出来，墓里有无数的奇珍异宝，以玉器为主。这其中最精美的一件陪葬品，就是如今首博玉器陈列室里的这个翡翠扳指。翡翠扳指也不是那么罕见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个扳指这么有名呢？据说这个翡翠扳指原来是恭亲王的心爱之物，他整天戴在手上摩挲把玩，有一天被李莲英看到了，非要看个仔细。恭亲王说，等我玩够了再赏你玩吧。没过几天，慈禧召见恭亲王，也看到了这枚翡翠扳指，慈禧就让恭亲王摘下来给他瞧瞧，看过之后顺手就搁在了书案上，没有还的意思了。又过了几天，李莲英到军机处传话，特意挑着大拇指对恭亲王说，六爷，请您看一下奴才新买的这扳指如何呀。恭亲王一看自己的心爱之物竟然戴在了李莲英的大拇指上，所以说这枚翡翠扳指之所以算是一件镇馆之宝，不光是因为翡翠珍贵，也不光是因为扳指造型精美，更是因为它背后的历史典故。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首博。刚才说的几件镇馆之宝呢，都是首博的常设展品，您平时去看，一般都能看到。那还剩下一些时间呢，再跟您介绍一个首博前段时间推出的特展，来自圣经清宫生活用品展。圣经指的就是沈阳，沈阳故宫是清朝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皇宫。咱们北京人对北京故宫那是相当了解了，而这次沈阳故宫的珍品来到北京，也展现了一段咱们不太了解的清朝皇家历史。这次展览中唯一的一件一级文物是皇太极御用黄色团龙纹长服袍。这件袍服的形制属于满人传统的服装样式，和入关之后的宫廷服饰很不一样。袍服由黄色的锦缎制成，袖子的前端是箭袖，俗称马蹄袖，平时翻起来方便活动，天冷的时候翻下来盖在手背上又可以保暖。这种服饰设计体现了满族的骑射特色，龙袍里还加了一层薄棉，用以御寒， 也说明了他们关外的老家那是相当冷的。策展人还介绍说，在诸多富丽堂皇的皇室服装展品中，这件龙袍因为颜色很低调，看上去并不显眼，这是由于在使用这件衣服的年代，清朝的政权还只限于关外，政治经济实力都还十分有限，因此当时的着装风格也体现了满族入关之前的淳朴和低调。皇帝也得衣食住行，说完了衣服，咱们再来说说跟吃有关的。展览中一件银镀金寿字火碗让人看了觉得十分亲切，因为它的外形很像是一只下面架着酒精灯的火锅。这套火碗上有盖、碗、底架和火托四部分组成，是清宫典型的膳食器皿之一。不过它可真不是清宫火锅，而是一种更像是蒸锅的保温设备，是在宫廷宴会的过程中为食物保温用的。时间有限，关于这个来自圣经展览的内容咱们就不多介绍了。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围绕着博物馆展开的。博物馆是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机构，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博物馆乃至全国博物馆的展览模式都大同小异，观众只有看的份儿，可以说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国内博物馆和国际博物馆界不断交流，也学到了更多新的观念。如今的博物馆在展览中常常会设立互动的环节，观众的体验也成为了展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前观众一进博物馆就三个问题：这是什么呀？是不是真的呀？值多少钱呀？现在这三个问题变成了：这是什么？文物背后有什么故事？我能不能参与进来？无论是首博、国博还是故宫博物院，都在不断提高展览的水准和服务的水平，让参观者更好地接触到咱们珍贵的文化遗产。那今天关于首博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很久很久以前，